以及是故意在互联网平台或者是媒介传播、发布或者重新发布任何鼓励或煽动使用暴力的信息。香港互联网协会入禀要求法庭裁定违宪，高等法院拒绝互联网协会的复核申请，并且是批准延长禁制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要求英方立即彻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受伤的事件，敦促英方在涉港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再发出错误信号，不要再插手香港事务，不要再干涉中国内政。耿爽形容对郑若骅在英国受伤一事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并且要求英方向郑若骅提供安全保护。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亦都将前往医院探望郑若骅。耿爽形容反中乱港分子完全是一班暴力违法之徒，所作所为突破法律底线和文明底线，这种明目张胆袭击伤害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的行径必须得到制止和严惩。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显著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26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6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7点，跌9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蚊，升2毫，建设银行6.21。是升了3仙，美团点评96.85，升3.1，盈富基金26.5，跌了5仙，中国平安91.05是跌了1毫，中友邦保险是报77蚊，升了6毫，汇丰控股57.7，跌了2毫，工商银行5.61，升了4仙，华夏沪深344.25，跌3毫，港交所240.8，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79，瑞士法郎7.91，澳元5.314，加元5.911，新西兰元4.996，欧元8.6285。每百日元对港元7.2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3,6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98美元，卖出1,46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咁啊同大家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先啦。咁要特别提醒大家嘅咧，就系港铁各线啊，除咗呢个机场快线啦、轻铁啦，同埋港铁嘅巴士线服务咧，就会喺今晚嘅10点就结束噶啦。机场快线方面，10点起至到尾班车，净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方向服务。喺9点起咧，九龙区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系会暂停嘅。咁另外咧，啱啱收到啲新消息咧，咁就系话经过呢个风险评估啊，咁提早咧喺8点咧，有部分车站咧都会关闭嘅，包括以下所讲嘅呢啲车站，就系荃湾站、葵芳站、油麻地站、黄埔站、黄大仙站、观塘站、九龙湾站、港岛嘅铜锣湾站、香港大学站、西铁嘅元朗站、马鞍山线嘅马鞍山站、沙田围站、恒安站、将军澳嘅坑口站、东涌线嘅 青衣站呢啲车站咧，都系会喺八点钟咧就会提早关闭。而轻铁方面咧，就会喺今晚八点之后咧就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咁至于而家外面嘅交通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就因为有道路状况啦，港岛同埋九龙入口咧都唔可以通车噶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其实过嘉华国际添。西区海底隧道都系繁忙嘅，港岛去九龙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港岛路面方面，而家咧就西区嘅域多利道啊，东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就多车嘅，龙尾去到东华义庄附近。九龙方面咧，呈祥道去荃湾，由蝴蝶谷道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啊，即系呢一个钻石山嗰度咧，而家都系多车嘅。呈祥道荃湾近住蝴蝶谷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都系多车嘅，龙尾到尖沙咀中心。至於新界方面咧，咁啊，吐露港公路咧，近住大學段，雖然咧來往方向而家都有一條行車線可以俾大家使用，但係咧交通都係相當之繁忙嘅。去九龍方向龍尾去到元洲仔，去上水方向龍尾分別去到馬場同埋大老山公路，近住沙田醫院嘅。屯門公路嗰邊咧，而家汀九橋去屯門都多車噶啦。咁另外屯門公路深井段去屯門方向交通都係繁忙。咁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睇下大家啦，就系、是、下昼5:4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3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咁最后咧，卫生署提醒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咁车厢空气又会清新啲，就要即刻戒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区选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呢？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 现在参选人是有这个恐惧，是有多种因素去评估社会是不是有一个和平环境。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 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是大家期望的，做不做得到，政府有绝对的责任向大家详细交代。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义。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 境的下午5点13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3度，相对湿度68%。这个星期因为反修例运动而引发到的示威者和警方之间的冲突，焦点就变成是一些大学的校园。除了在星期初的时候在中大爆发了一个即是跟警方之间爆发了一个相当之激烈的冲突，有一些的示威人士呢就在中大那里的那一个的位置就留守住，就不被警方进入的。但是警方呢也都说他们是有必要守住中大那条的二号桥，以免有人呢是掟一些物品呢落去吐露港公路那里。除了是中大之后外，其余在城大啊、浸会啊、这些的同埋理工大学啊这些地方呢亦都是出现了一些的示威人士和警方之间的一些激烈的冲突。有些就是学校出面发生，亦都有一些的冲突呢是蔓延到校园入面的。咁过了这几日啦，其实呢几间的大学的校园呢都有一些的蒙面的黑衫的人士呢在这里留守的。譬如特别即系大家就会关注咧中大嘅情况啦。咁其实咧喺中大咧呢几日咧喺嗰个二号桥嗰附近嗰个后屘都有人系即系继续喺度留守守住喺嗰度啦。咁同时间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喺佢哋嘅草坪嗰度咧搭起一啲嘅帐幕啊等等咁样。咁但系连日嚟呢啲人士嘅留守就已经睇到即系似乎系演变到咧，佢哋嗰度咧系实行一个叫做出入境嘅管制嘅。无论系中文大学嘅二号桥啦，又或者系城市大学嘅主要出入口通道嗰度啦，都有人咧动咗一啲嘅牌啊，或者喺呢个布帘嗰度咧写住系入境处咁样。咁然之后就进入嘅人士咧，需要可能系搜查佢哋嘅证件啊，或者搜查佢哋嘅袋啦，咁亦都咧系未必能够放行到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人系关注到咧系中文大学嗰个嘅情况啦，因为有一啲嘅即系清洁工咧唔能够入到去清洁啦，咁卫生有问题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物资咧，亦都入唔到去中大啦。咁如果大家即系对于中大校园有认识咧，嗰度系有校巴嘅，咁亦都咧近日就系发现即系有一啲嘅人士咧。是驾驶了他们的校巴了。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战他今日下午就发出了一封的公开信，就说过去几日有为数过千的蒙面人士因应网上的号召去到中大，他们相信当中大部分并非是中大学生，场面极度混乱，然后校园也都发生了更加多的违法的事件，包括是纵火啊、掘起大量砖块啊，同埋即系攞咗个校巴去盗用啊、教学楼啊、宿舍、餐厅被毁坏或占据等等，亦都有人咧由校外咧运输物资进入大学以大量制造汽油弹，咁啊亦都咧大学实验室入边咧亦都有部分嘅危险品同埋易燃品啊，亦都俾人咧攞咗去，呢啲物品咧亦都可能系被用作咧制造爆炸品，而对人身咧造成极严重嘅伤害嘅。嗱，佢就阿段崇智就喺个公开信就话咧，对于即系大学被利用为进行以上违法行为嘅场所，对公众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咧，佢系感到咧极度遗憾嘅。咁同埋咧，亦都话即系校园内外咧。被人用大量的障礙物堵塞啦，啲車輛又唔能夠自由出入啦。咁然之後進入大學嘅人士亦都要向蒙面嘅示威者咧展示身份證明啦，或者俾佢哋檢查隨身嘅物品啊等等啦。呢啲咁樣嘅情況亦都係嚴重侵犯咗大學成員嘅出入自由，造成恐慌情況咧係完全失控同埋不可接受嘅。咁所以佢就要求咧所有嘅外來人士即時離開中大。咁佢就話咧就係如果係大学是不能够继续履行他基本使命和任务，他们就需寻求相关政府部门的协助以解除当前的危机。后来出现这封信之后，亦都中大再出了一个澄清，就说校方是并无邀请警方清场，发出公开信是因应校园目前的紧急状况和安全隐患，呼吁仍然留在校园的成员尽早离开，直至校园回复安全和 秩序。其实中大的校园就是属于中大的不同的师生校友。当然平时都有其他的公众人士入内呢参与一些的讲座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学术啊，或者是一些训练的活动啊等等的。咁但是现在呢就成为了一些的黑衣蒙面的示威人士的据点，大家点睇呢，应该点样处理现在的状况呢？电话号码18721，不妨打电话你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15日凌晨三点，有留守在中大的示威者说，清晨六点起会重开吐露港公路南北行各一条行车线，为期24小时，要求政府承诺如期举行区议会选举。 我们对准的是政权，而不是大众市民的不便。那我们希望逐次释出善意，这次的要求是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不能延期或取消，必须如期进行。我们这次的诉求不单只为了这次运动，而是为了香港人每个市民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有权发声。 他们其后在清晨六点再开记者会，补充多两个要求。 政府在24小时内承诺五大诉求之中的释放所有被捕义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若果政府不能够在24小时内回应以上的诉求，我们将会重新封锁吐露港的行车线，或者有进一步的行动。 我完全睇唔到佢哋嘅善意，只係知道佢哋要挟全港市民去讨价还价，讲条件。 警方批评示威者用公路作筹码威胁市民。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佢哋又话肯开路，但係又唔俾路政署嘅人靠近去做一啲改道嘅工程，所以玩嘢嘅就係暴徒。 朝早11点，工联会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建议成立跨部门小组处理目前社会情况。会长吴秋北： 而家市民咧最惊嘅咧就系安全嘅问题啦，另一个咧就系个交通出行堵路，路政啊、警察啊、运输处啊呢啲嘅部门咧应该协调起嚟，为市民解决呢啲咁嘅难题。 下昼1点。食环署一个外判清洁工星期三在上水被砖头击中头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案处理。新界北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陈天柱： 他并没有同人争执过，没有做过任何动作，只不过是在现场出现，手持个手机，可能是在拍摄一些现场，跟住就被人家用砖头钉中头部。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刚才大家喺声带入边咧都听到啦，系留守喺中大校园嘅嗰啲嘅即系示威者咧，今日嘅凌晨就两度召开咗记者会，咁就话咧用24小时，即系有一个为期24小时嘅界线嘅，咁期间咧系会开放吐露港公路南北行车线各一条，咁但系亦都要佢哋咧系应承咧，即系要政府咧系应承佢哋嘅一啲要求，包括五大诉求同埋。是本月24日举行区议会选举的，大家点睇？打嚟1872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中文大学嘅学生会嘅外务副会长吕天恩。吕天恩你好。 系你好，你好。 头先就示威者佢哋个说法咧，系听清楚啦。咁你哋喺中大学生会嚟讲，或者中大嘅学生，佢哋凌晨个记者会所宣布嘅嘢，你哋有几大程度嘅参与咧？ 其实就住呢一个咁样嘅记者会，即系我讲紧系3点钟嘅记者会啦。其实我哋都琴晚已经系凌晨啦，应该话今日凌晨啦，其实都已经发表咗一篇嘅声明嘅。咁就有提到就系话咧，其实我哋系喺大约半个钟之前知悉佢哋开呢一个咁样嘅记者会啦，亦都已经佢哋已经系话俾我哋听，佢哋嗌晒传媒系嚟到噶啦咁样。咁但系同时地咧就系、是、我哋系因为佢哋就声称啦，自己就已经同晒咁多个唔同嘅 即係橋口或者唔同嘅出入口嘅一啲嘅朋友咧，就已經傾過。咁呢個係成為大家嘅共識，咁樣佢就咁樣同我哋講嘅，係啦。咁當時我係知悉呢一件事啦。咁但係同時地，我哋都冇話即係好詳細知道佢哋嗰啲，例如係關於區議會啊嗰啲訴求。咁我哋喺聲明都有係咁樣講嘅，係啦。咁咁嗰陣時我哋就冇去同佢哋一齊去出席嗰個記者會啦。咁亦都係冇同佢哋發表過任何嘅公開聲明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唔希望就係話大家對呢啲嘅朋友係即係蘇克國籍啦，或者係去指責佢哋嘅行為啦，因為其實我哋都之後都接觸翻，即係過咗，我喺今日朝早其實都接觸翻嗰 即係過一 兩位 某 係啦係某一兩位嘅嗰度嗰啲朋友，係宣讀聲明嗰啲朋友啦咁樣。咁其實同佢哋傾過，都知道佢哋唔係啲乜嘢即係外來人士啊咁樣。咁佢哋純粹係佢哋純粹係一啲溝通上面嘅一啲誤會，咁導致於佢哋好急就開咗呢一個記者會嘅啫，咁樣咯。咁我哋都表示，即係我哋都表示諒解啦，咁樣係咯。 但係其實佢哋係啲咩人嚟嘅咧？即係你哋了唔了解而家守咗喺啲橋口位啊，或者係守咗喺啲通道位嗰啲人咧，係咩人嚟㗎？係咪真係中大學生啊？ 其實我都好老實講啦，我就以我自己所知，而家留守喺嗰啲橋口位啊，或者係出入口嘅手足咧，其實好多都係外來人士嚟嘅。咁你問我知唔知佢哋咩來歷啊、咩人啊？咁其實我好老實講，我係真係唔知道嘅，係啦。咁中大學生就應該係剩翻都真係比較少嘅部分咁樣。 即 係呢個就以我所知。 明白，亦都唔能夠確定佢哋本身同中大有冇關聯，即係譬如會唔會係中大嘅舊生啊，即係校友啊等等，亦都唔能夠確定到呢一點。 哦，呢、這個就好 depends on 佢哋會唔會同我哋講，會唔會自己表明身份啦，或者就算係佢表明咗自己係中大舊生或者係中大學生，其實你都冇辦法去 fact check 佢係唔係嘅，咁所以即係都相當有難度嘅，即係如果要知道大家嘅身份嘅話。 嗱，李天恩，因為頭先你一路咧都形容用朋友去到形容即係呢一批嘅人士啦，咁但係當初即係點解中大會爆發成為一個咁激烈嘅衝突點咧？就係、是、大學嘅師生，特別係學生咧，即係大學嘅學生應該咁講，佢哋就好擔心警方會進入去校園，佢哋覺得係要守護住佢哋自己嘅屋企啊嘛。咁所以就同警方有一個相當之激烈嘅衝突啊嘛。咁但係而家睇起上嚟，似乎係咪你哋嘅屋企係俾其他嘅一啲外來人士佔據咗咧？ 其實咁樣講嘅，我自己都聽過有某一部分中大同學係持呢個咁樣嘅意見嘅，就覺得有好多校外人士可能做緊嘅一啲嘢已經同我哋嘅初衷可能有啲某一啲違背啦，佢哋就咁樣覺得。咁但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咁我會認為就係、是、即係。嗰度一啲嘅外來嘅人士嚟到中大，其實不能夠否認某部分人或者係可能好大部分嘅人，其實佢哋都係真係為咗去拯救當時中大嘅同學咧，咁去入嚟幫手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我哋而家去到呢一刻就話你哋喺度侵佔我哋啊，或者佔據咗我哋嘅校園啊咁樣，呢啲咁嘅説法係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可能有啲唔公平咯。咁但係即係同時地，我哋即係我哋都好努力去做一啲嘢澄清嘅，例如可能有好多人會話中大學生做咗啲乜乜乜，或者中大學生會做咗啲乜乜乜乜。咁但係好多時可能係一啲未必係我哋認識嘅一啲嘅人士去做，或者我哋根本唔知佢身份係乜嘢嘅人去做嘅時候，我哋都即係盡量希望作出澄清咯。咁但係我哋即係都係嗰一句説話，我哋係唔會同佢哋去割席咯，即係唔會覺得佢哋嚟幫完我哋啦，咁然後佢哋之後做嗰啲嘢，我哋又覺得佢哋做得唔啱啊咁樣樣。 不過李天恩即係你強調唔割席啦，只不過問題就係佢哋嘅行為可能有一啲我唔知你哋係咪全部即係認同佢哋所做嘅行為啊，但係就會入曬你哋數㗎喇喎。即係譬如而家連段校長去嗰封公開信都話，即係有一啲人喺嗰度製造一啲嘅即係其他嘅一啲會係危害人身嘅物品啊，即係汽油彈啊等等。咁呢啲就入曬你哋數，跟住警方就話你哋大學校園係一個兵工廠㗎喇喎。跟住大家就未必會分呢，究竟嗰啲係外來人就係中大生，就話係中大生就係、去成為咗呢個咁嘅兵工廠噶咯，咁你點樣澄清咧？係咪可以處理到即係外界對於你哋嘅一個咁樣嘅負面印象咧？ 或者咁樣講啦，其實如果就算係我 而家走出嚟去澄清，就話啊，其實呢度全部咧都係邊個邊個做嘅咁樣，其實我都做唔到嘅，即係我冇辦法去真係去證實入邊去做呢一啲事情嘅人究竟係邊一個人啦，佢係嚟自邊一度啦，等等咁樣係啦。咁但係我以我自己嘅認知咧，我只係能夠即係。以我自己認識的一些同學啊等等，我會知道大部分都未必是我們的中大的同學， 但 我只能這樣回答你。 但除了知道他們不是中大同學之外呢，有沒有什麼行動你們會做呢，去令到你們保障你們自己的美麗校園的自主呢？ 其實、我想這一點呢，其實、我諗好多人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嚟嘅，咁我哋作為中大學生會，咁你可能覺得我哋係一個學生嘅代表啦，咁樣，咁但係我哋係冇一個好即係實際嘅權力，當校方都未必可能有辦法可以請走一啲校外人士啦，如果佢想咁做嘅時候，或者係想要求佢哋做乜唔好做乜嘅時候，我哋更加係冇呢一個咁樣實際嘅權力，或者係實際嘅方法去咁樣去做咯。 好快，我想問啦，如果係校方採取任何行動，譬如揾相關嘅政府部門去協助啊，等等咁樣，你哋會唔會出一啲嘅反對咁樣啊？ 我諗呢個好睇嘅，我好睇嗰個情況嘅，係啦。咁究竟佢係因為校外嘅人士，或者係任何呢度嘅抗爭者做過任何嘅事情，佢因為啲乜嘢嘢而揾相關嘅部門咧？又或者係佢作出咗啲乜嘢嘢嘅處理咧？咁呢個係我哋要之後先至再回覆到你，即係我唔能夠一刀切答你。我而家就認同或者唔認同咯。 逐個個案去睇，多謝曬你，呂天欣，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三季经济按年收缩2.9%，和上个月底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相同，是十年来首次录得按年跌幅。经季节调整之后，第三季经济按季下跌3.2%，同样同预先估计数字相同，显示香港经已步入衰退。政府又将今年全年实质本地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负增长1.3%，是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跌幅。政府說艱難的外圍環境短期內持續，本地社會事件越趨暴力，令到遊客卻步，重創本地消費需求，營商氣氛已經變得非常悲觀。由於本地社會事件的衝擊尚未見減退跡象，消費和投資需求在今年餘下時間仍然低迷，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有需要的時候推出措施撐企業保就業。吐露港公路南北方向各一条行车线中午左右恢复通车。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回应个别言论质疑警方到中午才开路的做法。他说今早只是有一条快线的杂物被清空，但是多条线仍然被大量杂物堵塞，包括是玻璃碎、离弃等。他形容事件讽刺，最初由暴徒堵塞道路，跟着说开路是释出善意，认为有关行为是要挟全港市民来倾条件。路政署助理署长曹荣平表示，清晨5:30左右收到警方通知要帮忙开通吐露港公路，已经即时作出临时安排，又说要打通一条公路需要时间。他又说当外判工人接近中大二号桥大约50至100米的时候，有人叫喊，有承建商表示有人一度向他们拉工，所以安排工人暂时离开，到11:00才恢复工作，大约12:00恢复部分行车线通车。有消防员下午到红磡理工大学外面的康达径一带清理路障，消防员向示威者表示希望能够让出一条慢线给消防员以及救护车 是被消防车以及救护车通过，以免阻碍救援。消防员同大约20个示威者商量至少15分钟，示威者最后决定不会让出行车线，但承诺不会封锁尖东救护站的出口。消防员目前仍然在康达径等候，有消防员在等待期间清理行人路上的砖块，协助坐轮椅的市民离开。澳洲当局话，未来几日气温将会上升，预料当地山火的灾情将会加剧。当局话，星期五的灾情较之前有改善。消防员目前在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扑救大约120个火头。近期的山火已经导致最少4个人死亡。新南威尔士州大约有300间房屋被焚毁，超过100万公顷的土地被烧过。当局警告，一股炎热空气将会横扫全澳洲。西部地区由在周末气温预料上升至摄氏40几度，火势有加剧风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的晚上北风增强，显著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讲铁路交通啦。港铁的以下车站在今晚8点会关闭的，到时列车将会不停这些车站，就包括荃湾线的荃湾站、葵芳站、油麻地站。观塘线的黄埔站、油麻地站、黄大仙、观塘、九龙湾站，港铁线的铜锣湾、香港大学站，西铁线的元朗站、马鞍山线、马鞍山站、沙田围、恒安站，将军澳线的坑口站和东涌线的青衣站。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他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晚上10点结束。轻铁服务方面，在晚上8点之后会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路线610、615只是来往屯门码头站至到洪水桥站，特别班次505线会来往屯门码头经兆禧站至到三圣站，其他路线会暂停服务。另外，机场快线晚上10点开始至到尾班车只是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的来回服务，列车是不停青衣站的。而9点开始，九龙区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亦都是会暂停的。睇翻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封闭咗，坚拿道天桥去北角同埋中环方向嘅龙尾喺桥面灯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队海丰园，西隧过九龙咧，比平日都系繁忙噶。路面情况，干诺道西去西环方向近住正街车多，龙尾排到去正总。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方向都是车多繁忙。而家中环湾仔绕道的中环出口啦，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的龙尾过咗东华二庄。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车多，龙尾泽安村。而新界啦，吐露港公路，因为有道路事故，跟住大学段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受阻的。去九龙方向的龙尾接近圆洲仔，去上水方向的龙尾就在银禧花园，同埋大老山公路近住石门。另外，丁九桥返屯门近住青屿干线观景台都是车多，龙尾金竹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 在那个会议厅里面，一个议员讲一句说话，另一个议员很嬲。主席，你叫他收回那句说话，那你即席话叫那个某某议员收回，我不收回，即是这样。怎么办呢？记住一说，有一个绝招的。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挑战每个调解任务。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活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检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 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嘅，咁啊幾間嘅大學校園咧都有啲黑衣蒙面嘅人士留守啦，咁亦都咧有部分可能係唔係嗰一間院校嘅一啲學生啊，或者係校友嚟嘅，咁亦都咧過去嗰幾日我哋見到有一啲大學嘅行政嘅地方啦，就遭受到破壞啦，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啲嘅校園入邊嘅設施咧係受到毀壞嘅，咁大家点睇呢个咁嘅状态呢？咁亦都咧有一啲嘅大学咧证实佢哋一啲嘅实验室啦，有化学物品咧被攞走嘅，譬如系城大咧都证实佢哋嘅实验室嘅玻璃咧俾人打烂咗，然之后就有啲化学物品咧俾人攞走咗。嗱，咁啊呢个亦都系另一个值得关注嘅地方嘅。咁究竟应该点样处理呢？头先我哋都引述过咧，就系中大校长段崇智一封即系紧急嘅公开信啦。咁佢都即系中大亦都澄清咧，警方并冇邀请咧警方清场，但系亦都话咧，而家校园系有一个安全嘅隐忧，呼吁仍然留喺校园嘅成员咧就尽早离开啦。咁另外嘅一位咧就系中大新闻及传播学院嘅兼职讲师刘俊图啊，咁佢亦都系发出咗一封咧俾中大同学嘅信件啦。咁啊，刘俊图本身系教授传播法嘅，咁佢信件入面指出咧，就系大学校园入边咧出现大量嘅自制汽油弹啦，而中大二号桥上面咧又有人持续向吐露港公路咧掟物件啦，警方咧就唔难用呢啲理据去说服法院咧颁布搜查令，合法进入大学校园去检取危险物品，同埋拘捕咧管有呢啲物品嘅人士，期间系都可以用合理嘅武力嘅。咁另外咧就亦都提到就系国际社会虽然关注香港嘅人权同自由状况，但系如果中外媒体将大量汽油弹引发嘅熊熊火光去嘅片段咧发布出嚟嘅时候咧，即使系警方用咗大量嘅武器，亦都不幸造成咗一定程度嘅人命伤亡咧，只要大致系合乎比例咧，国际社会亦都难以谴责，亦都枉论咧联手制裁嘅。咁如果当警方是成功进驻校园，就会展开一连串的后续执法行动，包括大规模的搜查、拘捕和检控，这个就会令到大学原来的自由开明包容的学术风气可能一夜之间消失，大学的管理层也都极可能被撤换，很多院校和宿舍管理者将会被追究责任的。他就说这些同学是需要深思的，因为如果因为这样而牺牲了一代师生和大学的自由，是需要深思嘅。一八七二三一有咩睇法咧？杜先生你好，杜生。 哎呀，你好啊。 你好，杜生，系请讲啊。 哎呀，今日睇到新闻咧，听到某些大学嗰、那个话有啲嗰啲咁嘅化学品咧，俾人入去攞咗。 系。 系嘛？ 系。有一啲 系咧，大学发表嗰、那个，佢就话咧会相通知有关部门，但系就冇报警。 嗯。 咁你点样话通知有关部门冇报警系咩意思呢？我想知道。 通知有关部门， 佢话已经通知咗有关部门啦，相关部门，但系就冇通知警方。咁你有失窃校园里边咧俾人喺度练喺，即系兵工厂喺度制汽油弹。 嗯。 咁你如果有化学品失窃，你又唔通知警方？是通知有关部门， 我想知道啲大學咧係咪認同嗰啲黑衣人咧？而家就奪權啊！又即係所有都啊，正高官落台啊，又話解散警隊啊。 嗯， 嗰啲大學校長究竟做緊啲乜嘢咧？見到 咁，你覺得應該點樣處理咧，杜生？因為如果佢有啲化學品係受管制咧，佢要係啦，佢會俾有關部門知啦。 係咪要報警先？ 唔係咁，但係報警之後，其實你個期望係點樣咧？ 你起碼你都要，你話通知有關部門，你又通知咗有關咩部門咧？你而家講緊係化學品失竊喎、哦。 唔係咁，你其實係即係想報警，就警方進入校園去處理嘅情況 係 咪？ 當然係要警方進入校園啦。好似你呢幾日。由星期一搞到星期五， 是 你所有公路全部都俾啲黑衣人去、去堵塞晒，全港瘫痪。 嗯， 大佬啊，全港嘅打工仔几多要胃口奔驰，要搵食噶嘛？唔系为你学生嗰啲黑衣人就话佢话为佢个理想。 嗯。 是不是全港人都认同你的理想先呢？ 明白，多谢杜先生的意见，就对于大学校方应该怎样处理这些化学品被人拿了的个案呢，杜先生认为应该有其他的做法。多谢你，有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Hey, 你好啊。 是。 陈小姐。 你好，有什么看法？ 是，我就觉得我本来一个好，我是一个好反对暴力的。但看见政府现在这样的行为呢，成日话止暴制面，我觉得佢系个口号嚟嘅，因为根本就控制唔到依家情形。第一点系咁，第二点我觉得大学咧其实系一个好向往嘅地方嚟嘅，以前而家几多外国生嚟读书系咪？咁但系一搞到咁样咧，我觉得同学应该好清楚谂下，即系咁样做对佢自己有冇益处咧？咁样，而且你阻好咗好多道路，事实令市民好反感咯。咁我觉得嗱，虽然你哋系好即系想保护自己学校，咁但系法律面前人平等噶喎。咁、如果佢執法嘅，只不過執法係拉啲暴徒，我覺得同學應該明白呢一樣嘢。嗱，依家好似搞到咧，入去又要搜身，同好多學生要翻翻自己嘅國家，覺得真係好似喺個戰爭嘅年代咁，俾我哋呢代老人咧覺得好痛心。香港從來未試過咁嘅情景咯。第三點，我覺得政府係冇作為嘅，點解咧？我哋一出街咧好擔心，點解咧？成日驚先要睇有用火燒啦，又打人啦咁。咁我前幾日我覺得政府係有失策嘅，因為佢冇為咗咩同咩講咩三大係咪啊？咁就教育局就唔停止呢個學校翻學。我哋喺條路翻嚟，沿路我哋過幾個關卡，真係落去拉開嗰啲障礙物，我哋真係好驚噶。我拉完之後上咗車，我仲停半個鐘，我就心驚膽跳。其實跟住後面真係有人俾人打啦，已經又跟住嗰度縱火。咁你話咗個市民係完全冇保障，生命冇保障，咁政府咁做咗乜嘢咧？咁樣 明白，多謝曬啊，陳女士嘅睇法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有網友問蕭叔叔咧，呢、這個字咧最啱形容蕭叔叔嘅身形嘅，就係好大隻，係點講咧？即係好 muscular 啦，我哋可以話 muscular 啦。咁呢個 adjective 咧係非常身體係好多肌肉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一個比較 colloquial 啲嘅講法咧，即係一個比較口語最常聽到嘅講法咧，就係、是、咧 ripped。R-I-P-P-E-D. Okay? Example sentence, he's really ripped. Okay, or he's ripped. 即是哇，他这个人身形练得非常之精干，亦都是有不少肌肉的，这样。Okay? Example sentence two, of course, he's very ripped.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嗱，而家咧好嘅好多間嘅大學嘅院校咧都宣布佢哋嘅學期提早結束啦，又或者咧剩翻嘅課堂咧會改用網上授課噶啦。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即係其實佢哋嘅學生咧亦都未必一定要留喺校園啦。咁而家大學校園有唔同嘅黑衣蒙面示威者繼續喺度留守嘅時候，究竟會對於大學校園構成啲乜嘢嘅影響咧？同埋就係、是如果係譬如就算係睇翻咧中大學生會嘅同學嘅説法咧，似乎嗰啲嘅黑衣蒙面嘅人士都唔係中大嘅學生或者係校友嘅喎，即係未能夠證實到佢嘅身份真係同中大有關聯嘅喎。咁如果呢一啲嘅人士繼續留喺校園，咁又應該點樣去處理咧？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用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嘅時候，又會唔會引嚟更加大嘅一啲嘅激烈嘅衝突咧？電話號碼1872311，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請嚟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平嘅。蔡平你好。 系你好， 吓嗱呢几日咧就相信有一啲大学嘅即系原生啦，都未必有翻到去学校啦。咁但系都可以由直播上面咧，即系睇到相关嘅情况，同传媒入边咧睇到相关嘅情况。你作为即系中大嘅一员，你点去睇你而家即系形容中大嘅情况咧？你嘅感受系点？ 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即系中大嘅，因为经过咗即係几日啦，咁即係有即係好多嘢发生咗，咁即係校园嘅环境可能会受到即係一定程度嘅损毁，但我觉得呢、這个其实唔系最重要嘅重点囉。 嗯， 我觉得佢系最重要嘅重点就系、是我唔希望见到即係有示威者即係受伤或者流血，因为我即係自己喺11月12号嗰日喺中大，其实嗰啲示威者有學生啦，有即係好多都係年輕人。咁雖然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哋今日行到呢一步，係攞住好大嘅即係人生命嘅風險嘅，因為可能對即係嗰日嗰一晚警察嘅催淚彈，即係發射咗幾多催淚彈嘅數目有爭議，但係其實無論係個數目係即係幾百粒或者係幾一即係幾千，即係有啲人話係一千二千，其實就算一粒都係嫌多，因為一個催淚彈個彈頭可能有23個，一個彈頭射中，我哋而家有一個即係年輕嘅示威者俾個彈頭射中，咁而家射中個頭已經係情況危殆，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冒住好大嘅危險咯，個風險。我自己希望即係最重要嘅就係、是香港政府唔好覺得即係用武力或者係用警力係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咯。由六月到而家，我諗其實政府應該認清一個事實，其實武力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呢個係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係要政治解決。校園啲設施壞咗可以修補，但係如果同人民個關係個信任破坏咗，完全嘅破坏咗，其实系好难修补啊。 即系当然政府点样去处理成个问题，呢个系一个关注焦点啦。咁但系如果落到我哋比较可能细微嘅，就系每一间即系唔同几间嘅大专嘅院校咧，而家都有一啲示威嘅人士喺度占据，而佢哋嘅身份亦都系未明嘅，唔能够证实佢哋同大学究竟有任何嘅关系。但系佢哋就喺嗰度咧，譬如系开记者会啊，发表一啲宣言啊等等，咁好容易就会俾人入晒即系嗰一间院校嘅数嗱，你会觉得即系大学嘅管理层可以点样处理呢啲嘅问题咧？ 我觉得大学嘅管理层系要落去同而家喺即系大学嘅示威者去即系倾咯，商讨咯。我自己喺即系系十二号嗰日喺现场，虽然即系示威者有时情绪会好激动，但系其实佢哋系都系即系好乐意去。如果大學管理層同佢哋傾，佢哋係會樂意去傾。咁我會覺得我都見到佢哋喺即係喺唔同嘅時段有去討論。咁當然唔係話一下子就會討論有結果啦。 咁可能討論一次之後冇結果，咁大家會好氣餒。但我會覺得喺呢個咁嘅即係局勢咁緊張嘅時候，大學嘅管理層係絕對有責任，繼續去即係對話，從對話同喺校園裏面嘅示威者去尋求一個即係雙方都覺得即係可以接受嘅方案。我覺得香港嘅即係就算係年輕嘅示威者行到今日，其實好大部分都仲有好有分寸嘅。我覺得如果係大學嘅管理層落去同佢哋傾，我覺得係一定係可以傾到。 嗯，即係你的意思就係用一個勸說嘅方法去處理而家嘅問題。 是啊，我覺得從一個即係對話，從一個討論咁嘅角度，咁跟住大家可能即係慢慢去達成一個共識，因為我哋其實香港喺任何嘅文明社會裏面，其實我哋都係只可以用對話去解決問題咯。咁當然有時候對話會中斷，因為可能各方嘅情緒激動。咁但係我哋唔可以放棄對話，我哋係都係要繼續噶咯。 嗱，你點睇咧？連日嚟依啲喺大學即係校園所發生嘅事件咧，對於大學嘅一啲會唔會造成一啲更加深遠嘅影響咧？我哋見到咧喺星期初即係嗰個衝突發生之後咧，有唔同嘅人士都認為咧，喂大學管理者咧對於發生呢啲事件咧，佢哋應該係負有責任嘅嚇，因為佢哋係大學嘅管理人員啊嘛。咁唔單止係有行政會議兼立法會嘅議員咁講啦，咁尋日咧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亦都話。即係喺越嚟越佢就話，即係越嚟越多嘅暴動或者暴亂行為喺大學校園出現咧，第一責任人咧當然就係大學嘅管理層。你點睇佢哋呢啲説法咧？ 咁咁多嘅事喺香港發生，咁係咪香港嘅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同埋政府嘅高層係要負第一個責任咧？即係我會好奇怪，即係今日嘅政府嘅高層政府嘅官員仲可以將個責任摆在大学的高层那里，因为今天在香港我们每一个星期六日都很多区开花的了，是吗？那么多警察的暴力我们721有元朗的黑衣人在这个车站那里即是没有差别的袭击，那香港政府的责任在哪里？香港的高层，香港的行政会议成员的责任在哪里？他们有负过任何的责任吗？去到今天 连日嚟，我谂大家都有留意咧，警方佢用啲咩嘅词语咧去形容即系几间大学入边嘅情况，因为有几间嘅校园咧都有人发觉有燃烧弹喺入边啦，咁警方咧就用咗兵工厂咧去形容即系几间嘅大学啦，咁而琴日啊教育局局长咧亦都系话咧系教育局系有责任咧跟进大学嘅工作，亦都话咧大学嘅拨款系由教育局经教资会批出嘅，按机制咧可以要求大学就发生嘅事问责。你担唔担心喺呢个事件过后，可能就系会系对于大学嘅无论系管理层也好啦，各方面也好啦，会引嚟政府更加大嘅一啲即系去介入咧？会唔会担心咧？ 我担心噶。我其实系唔单止系政府啦，我觉得即系其实今次嘅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政府我唔覺得政府有任何嘅反省咯。咁而我會知道其實即係政府而家都仲係將責任推喺示威者身上，或者係推喺而家推喺大學身上。咁所以同埋政府而家都係個態度都係好強硬。咁所以當然我係會好擔心，即係政府如果即係佢可能最後係會決定係會用即係武力去鎮壓嘅時候，咁跟住對大學，佢可能嗰、那個即係介入會係更加多。咁呢個係即係大家，我諗唔係淨係我，其實所有人即係都好擔心。 蔡平，其實你覺得即係頭先你所講嘅呢啲嘅擔心或者呢個理據咧，可唔可以足以說服到而家留守喺校園嗰一班嘅示威者，又或者係可能你本身嘅學生，就係、是、避免用一啲比較即係激烈嘅行為去應對而家嘅情況咧？ 我諗咧，而家最大嘅困局咧， 就是这个是一个没有大台的运动咯。 嗯。 咁同埋这个运动呢有一个大家其实一路都可能好多人都会认同，就是前线去决定。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大的问题，因为就算即大部分的示威者他们赞成。咁但是如果前线的示威者他不赞成的话，咁可能大家都会，如果即是示威者之间会觉得继续是前线决定的话，咁他都可能会觉得，咁我哋就各自爬山，即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咁都会有得即是那些前线坚持要留守那些人继续留守。咁所以其实我希望政府认清，其实这个运动其实是一个没有大台的运动，咁所以是很难即是在示威者那里是即是做出一个的妥协，因为就算是有 95% 的人妥协了，有 5% 的示威者不妥协，其实都没有办法。咁其实是但是现在运动没有大台，但是政府有力是不是应该又有大台，政府是仲是不是应该有领袖，咁佢哋仲可以做决定㗎嘛，係咪？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嗰个决定嗰、那个妥协应该係嚟自于政府囉。因为而家嗰个五大个诉求里面其实譬如独立调查，咁其实呢个係一个非常之合理嘅要求。因为社会如果要去修复，要行出呢个困局，真係要真相。咁而家政府自己请嘅呢个警政嘅专家都话即係嗰個監警會係冇能力去獨立調查。咁同埋其實我哋有歷史先例㗎嘛，以前嘅即係六七暴動都有獨立調查，點解而家唔得呢？同埋我覺得政府要諗下其他，譬如特赦或者係局部嘅特赦，或者我諗最重要就係當然係雙普選。咁就呢啲嘢其實我覺得好合理囉。 明白，要搵呢啲出路。多謝晒你蔡玉平，唔該晒。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咁啊，红磡海底隧道咧，因为有啲道路状况啊，港岛同埋九龙嘅出入口咧，而家都系不能够通车。咁啊，请改用其他嘅隧道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相当多车啊，塞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嘅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而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多车啦，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至于长青隧道嗰边咧，都是多车嘅，咁需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好啦，我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9，澳元0.678，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013，英镑兑美元1.288，欧元兑美元1.102，港金报13,680元，比实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5.43美元，卖出1465.79美元。港汇指数106.1，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港铁部分车站将会提早喺今晚8点关闭噶，咁到时咧列车就唔停呢一啲车站噶啦。轻铁喺晚上8点之后咧会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噶，详情咧请各位浏览港铁嘅网页。隧道情况，红隧而家系封闭咗。来回方向都是不能够通车的，坚拿道天桥去北角和中环方向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湾仔交汇处，九龙入口那边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过海比平时都是繁忙一些，干诺道西去西环方向近住正街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方向现在都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的龙尾排到大口环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口车多，龙尾明爱医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那段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因为有阻塞的缘故，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主要就是近住大学那段部分行车线受阻。出九龙方向的龙尾去到元洲仔，入上水方向的龙尾就分别是大埔公路近美林村 村同埋大佬山公路近小沥源。而家丁九桥翻屯门近住青屿干线观景台都系多车，龙尾咧一路排到出去丽景噶。而家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都要拣封。另外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嗰段，同埋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嗰段咧都系车多。咁龙尾咧都系经丽景一路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 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 你在一个困境嗰度啦，你点样喺度揾到条路走翻出嚟咧？以前有啲同事话，你唔知呢件事咁大件事噶，个党散得噶，咁呢住若无其事咁嘅。我话喂，如果我同大家一齐揽住喊有用咩？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齐挑战每个调解任务。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39，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咧，我哋亦都有一。总结一周的时事嘅，咁今晚咧，我哋有冯振超同埋赵永春，你好两位， 你好， 大家好 吓。嗱，首先过去嗰个星期咧，香港嘅情况咧，我谂如果用急速恶化嚟到形容咧，都唔为过啦吓，因为咧就多条嘅道路啦，啊，同埋一啲嘅铁路啦，都系被堵塞咗啦，或者系被破坏咗啦。咁另外咧，亦都喺一啲嘅大学校园或者有好唔少嘅地方咧，都有相当之激烈嘅冲突，警方亦都喺多个地点都要施放催泪弹嘅，特别是中大校园的冲突就更加是惹人关注啦。咁看到国际媒体都有不少的评论嘅。嗱，好啦，两位，我想问啦，如果要你哋去形容而家香港的状态，你哋会怎样形容法咧？冯振超， 好悲哀啦。我想即系因为这个一周时事点评就嗰个俾我哋嗰个嘅 title 就系资深传媒人啦。咁资深传媒人即係做咗一段时间喺呢个行业。咁啊今日就并即係如果你问以一个客观嘅心态去分析时事，就对我嚟讲我比较困难嘅。因为始终呢一度都係一个好熟悉嘅地方㗎嘛，即係40几年嘅即係生活。咁啊从未见过啦，我因为我六七暴动嗰时未出世。咁啊今次嚟讲係我从未见过嘅即係情况。所以相当之担心。尤其是我哋做呢行，每日都要睇超过10几个钟头几个电视嘅，即系唔同嘅画面啦。咁啊，见到嗰个嘅情况系，冇乜进展之余咧，仲系其实我谂，即系一阵间大家我谂可以再讲多啲啦。我谂原本政府系谂住即系拖散嗰个嘅，即系可以讲啦示威者啦。咁但系喺即系再上个星期嘅，即系呢一个周子乐同学嘅身亡事件之后咧。再加埋呢一個嘅，即係西灣河開槍啦，亦都有呢一個嘅燒人嘅事件，然後就再出埋中大呢一個嘅所謂二號橋情況。 咁急转直下得好快嘅，亦都见唔到政府咧有啲乜嘢嘅新嘅措施。咁我谂即系最令人担心嘅，我谂寻日咧其实喺嗰个嘅即系立法会嗰个嘅会议里边咧，我见到无论建制派又好，泛民都好啦吓，其实对政府都唔客气嘅嗰个嘅语调都。咁但系政府真系好似冇乜新嘅讲法出嚟。今日最新嘅就话对于一啲犯事嘅公务员就会即时停职。咁呢个 被捕嘅公务员立即停职。 咁我就听到呢个最新嘅讲法啦。咁你话问我而家嘅一筹莫展。咁一阵间希望亦都即系同阿春哥大家去讲多少少，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即系帮到个社会啦。 电话号码18723，大家点样形容即系呢个星期以嚟啊？香港社会的状态呢，你的心情是怎样呢？或者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跟我们谈一下。赵永春， 我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去到差不多无政府状态的边缘。我呢就上个月就在这里都跟大家谈一下，我就说这样搞下去呢其实短时间是搞不到的。现在整个社会呢，整個社會可能就係真係要靠嗰幾每日喺街嗰幾千個警察咧，去頂住下。咁當時當然啦，有好多人覺得就尤其對警察有意見嘅人咧，就認為即係咁樣嘅分析咧，就係唔係好啱嘅。咁啊，亦都覺得即係可能政府咧仍然都係可以有一個談判嘅地位啊，或者一個處理問題嘅地位。咁但係呢幾個禮拜落嚟咧，你睇見嘅情況咁嘅變化咧，我完全感覺唔到咧，政府係有乜嘢嘅橋咧係可以諗得到。我最令到我真係好唔舒服咧，就每隔幾日咧就發表深夜發表我哋譴責呢個嚴厲最嚴厲嘅譴責。喂，你即係我聽到你即係我個心有時講，不如你唔好講咧呢句，你俾翻一絲嘅希望我哋香港市民。是不是你而家應即係要我哋呢班普通嘅香港嘅市民要接受一個現實，就係我哋而家處於一個完全挨打嘅狀態。我哋係任人哋中意點樣對我哋都得嘅。幾時中意堵路啊？我哋又要運路行啦，或者我哋冇得翻工，咁我哋又要行兩個鐘先翻到，翻唔到學，咁啊好，全香港停學啦咁樣。去飲茶或者啱啱坐落間茶樓，原來有人入嚟掃場，咁我又要走啦。咁即係我哋嘅生活係咁，係咪要咁樣咧？而且我喺公眾地方，喺街啊，喺地鐵啊，我講一啲嘢係因為我有第二啲嘅政見嘅，我係咪會驚俾人打咧？我係咪驚俾人淋電油咧？而家即係呢種咁嘅生活嘅心理壓力下面咧，你喺街行下，你睇到所有啲人嘅面孔咧，其實都係唔開心嘅。我唔理你係黃嘅好，藍嘅好，大家係揾唔到個出路啊！大家係諗唔到點樣樣去面對香港我哋呢一個熱愛嘅城市。究竟我哋跟住行落去點樣咧？我哋係咪真係任由佢去完全一個處於真係去到一個無政府狀態？點解我會咁講？我真係睇唔到政府佢哋嗰種嘅心態，真係我仍然覺得好多個部門係唔係真係少做少錯？唔關我事，唔係我個部門嘅，我就閃閃身側側膊啊！由得個政府，由得嗰啲高官，或者由得個淨係警務處去頂啦，或者消防處去頂啦咁樣。咁你其他嗰啲，喂，我哋養咗20几、30、20几万公務員噶嘛，係唔係？群策群力，大家出一分力都有啲幫助咧。我見到阿張建中話，佢話多謝市民喺街幫佢掃啲路障啊，清理嗰啲嘢。你唔使多謝市民啦，你自己 感謝。 你有20-30万公務員，係咪可以發動一下啲人力幫下手啊？即係我唔係叫你去前線打，但係起碼做一啲通路嘅工作啊，令到我哋普通市民大家生活好過少少嚇，等我哋個個月出咁多糧俾你班公務員嘅時候，我哋都即係個心裏邊都覺得啊，原來有需要嘅時候咧，你都肯為我哋服務嘅咁樣，即係可唔可以去諗多啲呢啲咧？咁即係我唔使嚟多謝我啊，你不如諗你自己旗下嗰幾十萬嘅人有冇能力啦？你諗下而家去到差唔多半年啦，係咪？ 而家先 四月開始啦。如果你由四月 係啦，咁我當你半年咁樣 數急劇比較急劇衝突點係六月啦。 而家先至話啊，動員下啲其他紀律部隊幫手站下崗啊、壓下反啊、做下嗰啲工作。喂，我六月都講咧呢句説話，你抄翻我啲錄音帶啊！真係，即冇可能，冇可能個成個政府係完全唔喐唔推嘅。好啦，而家習主席即係表達不滿啦，對你班友，喂，同你講咁多次，你冚唪唥做唔到嘢，而家就開咩聯合記者會，就話啊，我要炒公務員嘅，我哋會即仍然都係。在那些我們叫 lip service 只把口說，我看不到有什麼這個政府有什麼可行的方法可以交到給我們市民，令到我們真的生活上面等我們那個心理的壓力或者 少一點 啊。心機旁邊的聽眾朋友，你對於香港現在的狀況有什麼看法呢？可以打電話來18723跟我們談談。剛才呢趙永春就用無政府狀態邊緣去形容，即係未係去到無政府狀態啦。咁亦都講到咧，特區政府嘅管治啦。但係亦都留意到咧，英國嘅《金融時報》咧，早兩日咧係有一篇嘅佢嘅評論文章出咗嘅。嗰個其實係社評嚟嘅，即係佢個社論版咧去發表嘅。咁佢個主要標題咧就係話香港當局失去佢管治嘅正當性。咁佢入面主要亦都讲返香港状态之余呢，亦都话呢示威者同警方呢都需要为暴力冲突呢负担起责任啦。咁但係演变到而家嘅局面呢，主要係必须归咎于香港政府同北京当局嘅。我哋唔讲后面先。是不是香港政府已经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失去咗去嘅即係管治嘅正当性咧，潘振超， 这个学术问题嚟嘅，咁就唔系话一言两语可以大家分析到。不过，有一个比较我自己肯定嘅谂法，就系政府已经失去咗嗰个某部分嘅管治能力。我谂呢一个就比较容易大家理解啦。因为譬如你见到中大嗰个嘅事件，佢哋嗰个嘅处理嘅方法，各间大学呢几日嗰种嘅即系开始参与一啲嘅堵路啊。不同程度的一些破壞，同埋即係我一路咧，因為頭先確實我都係行嚟嘅，好大段路，由油麻地一路旺角咁樣行咧，你會見到條街真係滿目瘡痍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政府又真係呢個狀態已經一段時間啊嘛，即係唔係兩日，唔係三日啊嘛，已經即係隔晚就喺旺角差館之前，或者再早期啲嘅深水埗差館就嘈，咁然後就呢排就基本上已經去到一種即係所謂私了啊，或者一啲嘅即係打鬥嘅場面啊，甚至乎有一啲嘅謀殺案已經出咗嚟。咁嗰個嘅政府本身嗰個管治上面嘅功能性咧，係真係已經係有一部分係喪失咗。我諗呢一樣嘢就比《金融時報》嗰個嘅講法咧。因為《金融時報》嗰篇文咧，其實咧，我覺得佢冇點樣分析到咧呢一個所謂佢嘅所謂嘅合法性咧，嗰個嘅包含嘅元素係啲乜嘢？咁可能佢嘅包含嘅元素係一啲西方社會裏面嘅政府所需要嘅元素。咁所以我唔想講得咁學理，調翻轉頭講就係話，我諗市民好容易見到嘅就係話，呢個政府如果你嗰個嘅同市民啊，或者同你管治嘅人之間嗰個矛盾點係咁大，而大家又咁耐以嚟都不能夠說服對方，引起咗好大程度嘅公眾混亂，不能夠令到個社會正常運作，咁呢一個咪就係嗰個嘅功能性嘅喪失咯。 張春係咪失去咗管治嘅一個即係正當性？ 唔係，我同意嗰個所謂管治嗰個正當性或合法性咧。嗰、那個演繹，咁如果你話我哋呢個政府咧，唔係好似西方咁一人一票就選一班人出嚟，然之後有個叫做即係一個叫做阿頭，然之後係即係嗰個譬如我哋香港嚟講叫做一個特首，係咪我哋自己選出嚟？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就等於佢冇一個合法性咁樣，即係你從呢個咁嘅即係政治。學術上的概念去討論呢，其實就沒什麼意思的，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因為這個這樣的政治制度我們都行了二十多年了，當然其中很多很多很多問題，但是 你唔能夠話佢因為有問題咧，就其實呢個政府咧就唔合法嘅，或者係冇一個管治嘅權力嘅來源。咁呢個又未必係嘅，因為始終你都係根據基本法下邊即係嗰啲條文誒點樣產生個行政長官嘅。咁所以嗰、那個討論喺嗰、那個合法性上面咧，就其實就冇乜大嘅意義而家。反而咧就係話，究竟呢一班人點樣樣面對香港最大嘅一個危機，係唔係淨係由中央政府不停咁樣話，喂，我對你有信心，我對你有信心，咁就可以等於佢真係有信心可以解決咧？我睇唔到咯，因為較早時佢都譬如中央政府喺咩韓正啊。較早時都已經係講過類似咁嘅説話，咁當然啦，習主席前兩晚講嗰個係用詞各樣嘢咧，係嚴肅咗好多，亦都可以話嚴厲咗好多。咁但係即係反映一樣嘢，就係、是、就算韓正啊點樣同你講完之後，特區政府都係仍然束手無策，因為我哋嘅或者我哋個社會一向以嚟嘅傳統，或者我哋香港嘅一種嘅模式。我哋未必好似西方嗰種，即係對付大型群眾運動。如果你話美國啊、法國啊、德國嗰啲軍警所用嘅方法咧，喺香港用咧，我相信嗰、那個即係大家接受嘅程度係基本上係零嘅。咁所以即係喺咁樣嘅制約之下，我哋個警察或者我哋維持治安嘅人數同埋個力量係咪足以應付而家個咁複雜後面可能有咁多所謂議程嘅一個情況，係唔係我哋嘅特區政府係真係能夠處理呢個政治性嘅問題？呢個政治性唔係話而家我哋講話咩選議員咧一票呢個政治，而家係講緊地緣政治以及中美之間嘅角力嘅一個全球性一個宏觀嘅政治。凭我哋嘅现有嘅呢一班嘅官员，系唔系有能力去应付呢？我真系好大嘅疑问咯。 嗱，头先阿郑春亦都几次讲到啦，习近平咧究竟讲紧乜嘢呢？其实佢系喺出席咧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嘅时候咧，就话系继续支持咧行政长官带领特区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并且咧系话咧香港持续发生嘅激进暴力同犯罪行为咧系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讲完这番话出来，会对香港的处理的手法有什么影响呢？1872321，不如转头回来就谈谈这一点。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大家耳熟能详的无线定位科技，一般都是利用人造卫星定位的 GPS， 即是全球定位系统，它的准确度达到3米范围内。但是这个技术的限制就是需要在辽阔的天空上同时见到最少3粒 GPS 卫星才可以准确定位。如果看到第4粒的 GPS 卫星，更加可以测量高度，但是在室内就没有办法使用。3G 年代已经有技术可以利用手机和几个不同基站的信号强弱估计出手机的大概位置，不过准确度是几十米的范围内，误差都几大。而现时智能手机流行使用的定位，大部分都是将手机定位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混合，估计出手机大概的位置，再利用大数据收集不同手机上用户移动的速度，从而估计路面的行车状况。至于室内定位系统，以往都会考虑利用 WiFi 或者蓝牙技术，以 WiFi 技术作定位，准确度大概在5至15米左右，而以蓝牙技术定位，准确度大约在1至3米。亦都有技术利用一般智能手机现有的内置电子指南针，探测室内地球磁场数据的强弱度作为室内定位，准确度可以达到接近1米。但是室内的磁场有机会受到不同的电子设备干扰，所以经常需要重新收集整个室内场地的磁场数据。 近年开始有智能手机甚至是汽车采用超宽频技术作为室内定位及接驳不同装置之用。利用超宽频技术作室内定位的好处是准确度可以低于30厘米，而且相对 Wi-Fi 和蓝牙所使用的民用频谱污染程度较低，更加有机会解决室内定位及导航的问题。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直播室咧继续有冯振超同埋赵永春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电话号码187231。嗱，头先我大概讲过，习近平咧佢喺金砖国家会议入边咧所讲嘅香港形势佢嘅睇法啦。咁呢番嘅说话会对于香港政府去处理局势未来嘅方向有啲咩改变咧？冯振超，你点分析？ 嗱，我谂咧就主席嗰个讲话咧，其实同過去官方的講法咧冇大分別嘅，只不過呢一次係即係佢講咁解嘅啫。所以你問我，其實我會覺得就係話，中央對港府嘅支持，今次嘅即係佢嘅做嘅一切咧，其實嗰個力度我諗冇乜點改變，都係好強。咁你話佢係咪好支持佢哋即係特區政府咁？當然係啦。咁亦都有一啲嘅講法，就係因為亦都因為咁樣樣，而有一啲框框咧，變咗特區政府不能夠應承，或者不能夠去同一啲嘅所謂即係而家嘅反對派啊，佢哋之間去即係協商，呢、這個亦都係存在嘅。我估計，因為事實上我諗呢件事，好似頭先我哋大家傾咁啦，已經去到一個中美貿易戰，一啲嘅關係亦都出咗嚟，亦都美國嘅呢個人權法案，好多林林種種咧，其實千絲萬縷嘅關係都出咗嚟。咁你話特區政府係咪喺某一啲嘅關節點上不能夠退讓呢？我諗係嘅。咁但係我見到個問題不在於此，我見到問題在於就係話，就算你有一啲嘅地方你不能夠做都好啦，你都唔係好似頭先我哋傾咁樣講，就係話你只係出嚟譴責，咁然後呢就係你嗰個三司十三局呢就夜晚開會。咁開完會之後呢，其實就張建宗局長呢俾麥美娟議員問嗰陣時候就話我哋要打出隊形啊，就好激動啊，所以我哋夜晚都十點鐘嚟開會啊，因為我哋朝頭早有好多其他會開。其實呢一啲正正就係見得到咧，嗰個政府本身嗰個嘅勢孤力弱啊。我唔明點解嘅，其實都即係你去咗成四五個月，都仍然係諗住咧以警制暴咧。其實呢一個方法咧，對於警察又唔公平，對於示威者嚟講，亦都有一個可以講得話咧，係製造咗好多衝突嘅場面。其實點解成件事會由最初反修例去到而家反警暴呢？其實大家睇得到嘅，我諗嗰個嘅過程係，即係呢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要問翻點解今時今日嗰個警暴問題咁嚴重咧，其實要問翻最初就係邊一個制定呢個以警制暴呢個策略出嚟嘅人。 嗱，講到呢個策略喺止暴制亂呢個嘅大前提底下，會唔會令到警方係用更加多嘅武力咧？一八七二三一，翻嚟再傾。 喺理工大學附近一帶設置多個路障，多條行車線交通受阻，紅隧封閉，消防員下晝嘗試到場清理路障，但唔成功。另外，九龍塘浸會醫院同埋浸會大學對開嘅聯合道同埋窩打老道，連日嚟有路障封路，有醫生署名發出告示，希望示威者以人道立場考慮，容許醫院使用附近道路，讓車輛通行。政府公布，本港第三季經濟按年收縮 2.9%， 同上月底公布的預先估計數字相同，是十年來首次錄得按年跌幅。經季節調整之後，第三季經濟按季下跌 3.2%， 同樣與預先估計的數字相同，顯示香港經已步入衰退。政府又將今年全年實質本地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負增長 1.3%， 是2009年以來首次出現年度跌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以东的 在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市区最低气温约22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晚上是会北风增强，显著转凉。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 Nancy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路面情况先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因为有啲道路状况啦，港岛九龙出入口咧都不能够通车。咁大家咧可能改用咗其他嘅过海隧道，所以东隧、西隧咧都系好繁忙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较早前咧，九龙过去港岛都比较塞嘅，而家九龙入口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近油荔村，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演艺学院。港岛的路面情况，现在沿着坚拿道天桥去湾仔北方向都多车的，平时这条车龙就去红隧的，现在就会去了东隧那边。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马会湾位。中环湾仔绕道西行线去中环因为多车的关系要实施间歇性通车。西区域多利道去中环近住加多近街，一路去到大口环道亦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至到风力楼，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咧都系比较挤塞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咁啊，而家因为多车嘅关系啦，龙尾去到红磡绕道，即系话塞到过去红磡海底隧道嗰边噶啦。同埋咧都要提下大家啦，咁啊部分地区咧有啲道路状况有封路，应该系通唔到车吓。窝打路道近住联合道啦，联合道近住浸会医院附近啦，歌和老街近住达之路至到窝打路道，七咸道南近住公主道桥底咧都系有堵路嘅情况，不能够通车嘅。新界方面咧，吐露港公路都系因为有啲道路状况，近住大学段咧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受到阻碍嘅，所以都系比较塞车啦。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元洲仔，如果去上水粉岭方向咧，有几条龙尾嘅，分别去到大埔公路近住美林村、大围隧道同埋大老山隧道近住愉翠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带都系多车，咁啊排到去呢个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啊。而屯门公路元朗咧，新墟至到黄珠路都系多车。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嗰段交通都系繁忙嘅，因为多车嘅关系。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噶。咁至于呢一个港铁服务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咁港铁咁除咗机场快线咧、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线服务会喺今晚十点钟就结束。机场快线方面咧，十点起至到尾班车，净系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服务。咁列车期间咧系不停青衣站嘅，因为青衣站咧会提早喺八点钟咧就会封闭噶啦。九点开始，九龙区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会暂停。而家东铁线咧，火炭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服务系暂停嘅。东涌线方面咧，欣澳至到东涌站嘅服务亦都系暂停。咁啊，而家咧就东铁嗰度咧就有条接驳巴士咧就会行走东铁线大埔墟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噶。另外咧，就都要提下大家轻铁方面啦。轻铁咧，这个705、751P 咧就会由751线替代嘅。706就由 761P 替代。电车服务之前都有啲阻碍嘅，而家电车服务就全面回复正常。巴士方面咧，港岛九龙新界啦、过海啦，同埋机场巴士，仲有北大屿山对外巴士线咧，多条巴士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啊，详情咧，大家上翻巴士公司啲网站睇睇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蚊嘅，所以记得停车息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想紧做一个特权法，就逃犯条例以嚟嘅社会冲突进行全面嘅调查。自由党党魁钟国斌， 政府唔做，我唯有就系喺立法会有限嘅范围之内去做啲嘢咯。 听众张先生， 当一班建制喺个立法会度全部制肘住嘅时候，咁佢就纯粹调查啲佢哋对于佢哋有利嘅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今日的香港，无论属于乜嘢立场， 香港经历了好不平凡的日子。 我是乐意同你讨论的， 要以良知执法。 示威者接连发起三罢行动，令到社会非常关注区议会选举能不能够如期举行。今个星期，香港家书有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法官。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大家点样评议啊？香港近日啊，近呢个星期嘅情况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嗱，头先喺节目度咧，我哋提过麦美娟啊，麦美娟咧就系葵青区委营选区嘅候选人，同区嘅候选人咧，仲有冼豪辉。咁当然，关于11月24号嘅区议会选举咧，政府都系话即系会预期嘅。咁或者我哋一阵间睇下会唔会有机会都倾下吓。电话号码1872311，有郭小姐，你好，郭小姐。 哎，你好， 系有咩睇法，郭小姐？ 啊，系啊，去到今时今日咁嘅地步，我谂大家都真系去到，其实今日瞓醒咗嘅时候咧，我第一个感觉就觉得，我哋系咪俾人哋绑架咗？即系你正话开条件俾政府，其实不论不在其位，不论其政。咁係嘅，呢個特首本身可能係一個福利官或者係點樣出身。咁今時今日呢一個好 critical 嘅情況呢，我諗真係唔係普通人可以預見得到或者可以處理得到。其實好多個國家都已經處理緊。但去到今日呢，真係幾個月囉。即係幾個月嗰個政策各方面嘅嘢，或者去到今日即係大家雙方講嘅嘢，甚至乎我覺得喺個警方嘅記者會裏面咧，我對唔住啊，我真係對一啲傳媒，我覺得真係我好有一個感覺係真係好唔舒服啊。因為其實問嘅問題裏面咧，譬如阿火人俾人哋燒咗嗰、那個咁計，到依家我哋本地嘅記者冇人問過佢啊，冇人問過佢近況啊。sorry， 因為在座兩位嘉賓好似都係傳媒記者出身，好清楚知道咧，其根本大家個問題嘅質素喺邊度啊？但係就真係佢哋或者甚至乎俾人剝穿咗，一就好不幸地，其實發生咗好多好不幸嘅事件最近，又或者嗰、那個即係嗰個街局嗰、那個即係總言之係啱啱走咗嗰位，即係 上水嗰位嘅清潔工嚇。 是啊，但是都冇人问，只是问了一个问题，就话诶系咪同你头先讲嗰个咧，话佢哋政见有问题咧？呢、這、一个系咪同你前言不对后语？即点解大家发生喺呢啲地方度咧？咁究竟系系催泪弹好唔啱，布袋弹好多，即系太过分，我都觉得真系好过分。不过点解冇人讲燃烧弹嘅？隻字不提，冇人讲呢、這个汽油弹嘅。咁其实系去到今时今日呢个地步嘅话咧，其实我哋觉得系真系双方面都要谂，甚至乎头先阿陈小姐你系访问嗰位中大嗰位嗰位同学，喂，都系社会责任，真系社会责任，唔系社会责任，点会系交咗 將一班學生就交咗俾一班咁嘅教育嘅人，唔係佢哋好定唔好，唔知道中間發生咩事，我冇本事，我唔知道，我真係好抱歉，我哋都好抱歉，點解會係咁樣咧？更加冇對呢一班細路仔係咁對佢哋唔住咧。 好多謝曬啊，郭小姐嚇，都講咗好多嘅睇法啦，聽埋陳生先好嘛？陳生你好， 你好你好， 係你好，請講啊嚇。 是啊，我想我即是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其实止暴制乱这个政策呢就在八月开始已经实施了了。咁其实我们现在见到个现实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越止就越乱。咁其实我觉得政府是有一个责任去检视返这个政策。即是正所谓古语都有云，即是穷不变，穷则变，变则通。你不去变通其实就即是没办法的。我现在就觉得香港好像一个即是癌症的病人一样。佢不斷發燒，政府就不斷俾啲退燒藥俾佢，不斷喺度食，但係唔去深究嘅原因，唔去睇個病因。個病因係咩呢？即係作為我一個即係普通市民，我覺得個病因即係最多市民不滿，就係一個即係覺得社會欠缺公平同埋公道。 嗯， 乜嘢叫公平同公道呢？就係即係示威者錯違法有暴力。警察去逮捕他，俾法律去制裁，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嗯、 但是我们即在事实上都见到，即有某部分小部分的警察都有即违反即他的纪律，违反法律，有这个涉及这个滥即滥用暴力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个即现在社会最大最大的问题，去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社会没有公道，市民的怨气冇办法消除，咁始终系解决唔到问题。 嗯， 一直喺度止暴制乱，只系一个即系、就是、治标唔治本嘅方法。我哋一定要去寻根究底，究竟系有咩原因呢？我觉得政府系唔应该摆市民同埋警方做一个针对面，佢哋唔应该系敌对，佢哋唔系敌人嚟噶，佢哋两方面都系为社会好，但系就系因为政府嘅不作为，或者做咗一系列。即係好多即係唔正確嘅決定，令到佢哋敵對。其實我哋一個係一個好悲哀嘅情況。我哋一定要勸政府去正視呢個問題， 嗯， 去揾出個病因，之後去作出救治。 明白，多謝曬陳先生嘅睇法啦。其實咧，陳先生都講到止暴制亂呢個策略啦。咁頭先亦都提到即係一樣嘢，就係喺國家主席都出聲嘅呢、這個止暴制亂啊！呢、這個大前提之下，其實警方會唔會係大家睇住落去，即係個發展會唔會係用更加大嘅一啲嘅武力咧去應對咧？由西灣河嘅開槍嘅事件啦，嚇，即係大家睇到唔同嘅片段啦，乃至到咧喺中大校園所施放嘅一啲即係武器嘅數量，大家點睇咧？ 嗱，我首先我回應翻頭先郭小姐一個講法先。因为那个是警察记者会，咁当然是问一些警察的行动的细节啦，所以问催泪弹那些问得比较多。咁但是你话是不是没有讲那些什么燃烧弹那些，其实不是啊。我见到有电视台都在这几天在中大里面都拍很多燃烧弹那些的，即是很大堆燃烧弹在一个地方里面啦、是有的，是有的。 报章都有。 咁另一样东西就是说他提到那个的烧人那个。烧人那个事实上在警方本身其实在记者会里面有提过，亦都呢我想各大传媒都有好明顯嘅篇幅去大篇幅報導，而且嗰件事咧就調翻轉頭講咧，就我諗咧，我哋問警方攞或者我哋冇乜嘢係需要再喺警方度再求證啊，咁所以比較問得少咧。我希望郭小姐能夠理解就係話，其實問嗰啲都係即係同警察佢哋嘅行動有關嘅嘢，而係令我哋係有啲唔明白嘅嘢，所以記者就會比較問得多啲。咁但係呢個同我哋本身個關注嘅程度係未必係等同，即係嗰個記者我哋問嘅嘢，唔代表我哋唔問嗰啲我哋就唔關心，唔係咁嘅意思。咁至於你頭先講到嗰個話，即係止暴制亂嗰樣嘢，會唔會更加厲害呢？其實我真係唔知嘅，因為我好老實講，我會覺得咧，其實好多都係一種所謂畫言問好嘅一種嘅方法，去出現咗而家嘅狀況。畫言問好意思係話畫言率，或者一啲嘅即係再出嚟嘅一啲嘅下一個嘅問好， 點解我咁講呢？其實我自己睇翻嗰個片段咧，西灣河個開槍事件啦，我會覺得咧，當時其實嗰、那個係交通警嚟嘅，佢係冇裝備嘅，而且佢啱啱落車冇耐，佢當時應該可能去嗰個現場，唔係諗住要對付，即係唔係諗住係去制服示威者嘅。喺咁嘅情況底下，突然間撲咗一班人出嚟咧，係令到佢究竟有冇一個嘅所謂即係個意識係話應該用一個咩嘅方法去處理最好呢？佢本身有冇攞出警棍呢？嗱，呢一啲在在，我覺得都係需要檢討。咁但係好可惜嘅就係話，當時佢選擇咗嘅一個方法就係用一個佢最致命嘅武器啦。即係我覺得基本上喺佢嘅裝備裏面嚟講，應該手槍係最致命嘅武器啦。而佢選擇咗用呢個方法去做，咁究竟呢一個係咪亦都係同當時嗰個嘅出監嗰個嘅即係？佢個客觀嘅環境，例如佢幾多個人係一齊啊？佢係咪有一個充足嘅心理準備，係知道要面對一群嘅市民啦、啊？呢一啲係在在都有關，而呢一啲咧就係好惑然嘅一個嘅情況嚟嘅，未必一定係佢之前諗咗。需要面對嘅嘢咯。 嗱，好啦，頭先馮振超提到咧，亦都有傳媒去影翻大學校園入邊嘅一啲嘅情況啦，見到有啲人將一個樽啊擺曬喺度啦，亦都側邊有啲即係白電油啊等等啦，係似乎係製造緊一啲汽油彈啦。警方又有説法，就係話咧係向恐怖主義咧走近一步。大家對於個咁樣嘅形容詞有啲咩睇法咧？馮振超。 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呢一個係相當危險啊！而且咧，我好擔心就係咧，其實咧，而家如果大家將個焦點咧無論係示威者又好，警方又好，政府都好，去咗一個所謂嘅校園嘅攻防戰咧，呢、這個就相當之危險啊！因為咧，究竟點樣可以用一個和平嘅方法去解決咧？嗱，我見到今日咧，段崇智校長咧係嘗試希望咧，就係叫走一部分喺裏邊即係嘅人。咁呢一個我諗咧，即係如果你話人越少咧，嗰、那個起哄啊，或者出現亂象嘅情況咧，確實係容易比較容易去管理啊咁樣樣。咁而且我會覺得咧，就係話咧，現階段嚟講，其實咧我自己睇嗰個問題咧，根本嗰個二號橋事件係咪真係需要去到今日咁嘅地步咧？其實二號橋本身係咪進攻咗二號橋，係咪就係代表入咗中大咧？嗱，呢一啲咧，我覺得咧，事後應該大家都去理解翻嘅，因為警方點解要去二號橋咧？其實就係話有人掟嘢落去呢個吐露港， 同埋下低個東鐵線。 咁但係本身二號橋係咪代表就入咗學校範圍先？如果當日警方解釋得好清楚，我只係希望喺二號橋上面維持治安，我唔係要入中大嘅話，咁呢一個好可能就會對於當時喺學校裏面學生嗰個嘅所謂校園被入侵嗰個嘅恐懼咧係減低嘅。咁會唔會因為咁樣樣而唔會出現之後嘅對峙咧？嗱，其實我諗我哋即係作為即係分析社會問題嘅人咧，我哋好多時咧都要喺呢啲細節上面去諗清楚，因為咧其實我覺得無論係文官又好，武官都好啦，喺面對呢啲咁嘅社會動盪時刻嘅時候咧，有理有節嘅一種嘅所謂表述，一種嘅論述咧，向公眾解釋我做每一件事嘅理由咧，呢、這個都相當重要啊。而今次二號橋事件，我見到有一啲嘅媒體嘅報導，或者一啲外國嘅傳媒報導，就係話覺得係個攻入校園嘅一件事。當然，其實後來咧，其實喺第一日咧係有入校園拉個人嘅。咁但係呢一個就係話，究竟警方喺之前嗰個嘅部署同公眾去解釋呢件事嘅時候，做得足唔足夠？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樣而令到往後更加 worse 咧？我覺得呢一個值得大家去了解。 補充一個資料，根據段崇智校長咧今日嘅公開信咧，佢話二號橋嘅位置雖然係喺中大範圍內，但係地契上咧係指明呢條橋屬於政府用地，政府當局有權。通行的 今晚九点半你会做些什么？一起出发找伊志奇兰杂症的灵丹妙药。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晚深入瑞典森林寻找冬眠中的红人， 希望从他们身上发现能够医治人类的解药。 骨质疏松、 肌肉萎缩、 心脏肾脏衰竭 都没有怕。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keep 住睇，药箱都变成首饰箱咯。 老公啊，不如去旅行啦。 好啊， 咁去边度好啊？ 就等距离介绍啊。 观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张嘅大城小事。 南半球澳洲春季的第一个月夜，由悉尼去墨尔本已经有直通的客运列车。十一月，潘超强为大家送上悉尼以至澳洲的大城小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七，大城小事。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India conveyed its decision not to join the RCEP agreement. 印度退出这个协定的话，会不会对于 RCEP 造成一些什么的影响呢？ 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的博士生冯嘉诚。 会是个政治层面的影响， RCEP 谈不成，最大的忧虑我想在日本身上就是到底会不会被中国找机会去做大呢？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警方话而家咧有一啲行为咧系同恐怖主义又走近一步。赵永春， 我就觉得唔系走近一步，系到咗咯。因为你而家嗱，咩叫恐怖主义呢？如果你抄任何啲学术上嘅定义咧，可能有100种唔同嘅定义。不过咧就有两点咧，大家咧系有共通嘅，即系可能好多嘅唔同嘅国家嘅学者研究恐怖主义啦。咁但系有两点啊共通，第一咧就系攻击平民、非战斗人员，亦都系无差别咁样攻击平民。第二呢个行为咧系想制造一个恐慌。令到啲平民咧係要驚佢，而達到一個政治或者一個宗教或者一個意識形態上邊嘅一個佢哋嘅訴求。咁你好多呢啲嘅有關於恐怖主義嘅定義咧，其實都係圍繞住呢幾個範疇。咁你睇翻香港啦，如果而家我哋見到喺一啲行走中嘅地鐵車，有人喺車廂裏面掟個汽油彈入去，完全係冇差別噶啦。或者在一些鐵路上扔一些等啲單車啊，等啲雜物啊，喺個路軌中間，其實個目的係想點咧？其實個目的就係想製造出軌，製造大量嘅傷亡。咁呢啲嘅行為絕對係符合咗恐怖主義嗰啲嘅定義噶啦。咁啊，再加上你話周圍放火、燒銀行、燒地鋪，而燒嗰啲地鋪咧，我有幾條片睇到咧，嗰啲火勢咧係一路向上蔓延咧，係燒埋民居嘅，啲居民係要慌忙咁樣走嘅。咁燒周圍放火去燒地鋪，燒埋民居，燒埋汽車，即係我覺得如果即係符合翻呢個所謂恐怖主義咧，係呢個無差別襲擊。平民已經是符合了，另外就是一個恐慌，恐慌就是現在大家走出街都害怕，大家講說話的時候又害怕被人私了，一個不小心或者拿手機拍張照片，原來呢有人可以有權揼到你扁了，跟住攞埋你的手機走，而且我哋出入好多地方有人守住，唔係政府人員，唔係警察，唔知咩人咧，係要求可以搜查你啊，放唔放行咧，由佢去決定啊，咁樣。即係嗰個究竟個社會係邊個管治緊咧？係嘛？係咪好似我哋啊好多年前曾經有啲人好大聲話：，喂，依度幾點鐘之後咧就我話事咁？係咪要去到一個咁樣嘅社會狀態咧？咁所以你問我係咪接近咧？如果從呢個定義上面咧，我就覺得已經係到咗，而且困難嘅地方咧就係根本呢一班人我哋係。完全是隱藏身份的，看不到他的樣子，連隻眼都遮埋的，是一班黑色衫的人，一群去做這些動作，而且那些，即是正如你較早時訪問中文大學一個老師，他說警察放出去彈一個都嫌多，OK？ 喂，那你不說是汽油彈呢？汽油彈的殺傷力，我相信比催淚彈更加緊要。催淚彈一個掟埋嚟，哇！即係口水鼻涕，嗱嗱臨走啦！汽油彈掟落呢度燒住你，咁你點咧？而家有個阿伯仲喺個深切治療嗰度，都唔知跟住落嚟，都唔知點樣。所以即係我覺得我哋分析問題真係客觀啲。 立體啲，唔好用一個純粹我立場，我立場係咁咧就你一定係唔啱噶啦，我做乜都得嘅，唔可以用一個立場去 justify 去確定自己做嘅行為係正確啊嘛，所以我覺得即係成個社會而家其實係進入一個好恐慌嘅。嘅警況咯。 嗯，但係面對呢個警況，我哋應該如何應對咧？係咪市民都嚇、要做一啲嘅行動咧？一八七二三一，翻嚟傾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来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有示威者扬言，如果当局不答应他们的所谓条件，会再度堵塞吐露港公路。他重申，政府不会容许任何人以市民福祉作要挟，当局会采取必要行动，尽力确保市民出行的安全和权利。他表示，面对局势进一步恶化，政府一定会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制止暴乱，希望社会尽快回复正常，这个是首要任务。他重申，政府对公务员违法零容忍，如果公务员参与违法活动被捕，会被即时停职。张建宗话，鉴于很多大学校园被占领，当局已经同相关大学高层会面，要求他们采取措施管理好校园秩序，有需要时可以向政府求助。有示威者在理工大学附近一带设置多个路障，多条行车线交通受阻，红隧封闭，消防员下午尝试到场清理路障但不成功。另外，九龙塘浸会医院和浸会大学对开的联合道及窝打老道连日来有路障封路，有医生署名发出告示，希望示威者以人道立场考虑，容许医院使用附近道路让车辆通行。政府公布，本港第三季经济按年收缩 2.9%， 和上月底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相同，是十年来首次录得按年跌幅。经季节调整之后，第三季经济按季下跌 3.2%， 同样与预先估计数字相同，显示香港经已步入衰退。政府又将今年全年实质本地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负增长 1.3%， 是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跌幅。內地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香港暴力犯罪分子的所作所為已經遠超和平集會、言論自由、人類文明和道德的底線，又指有暴徒自稱捍衛民主，卻遵從信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荒謬邏輯，讓市民無時無刻處於危險當中。文章說，較早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就目前香港局勢表明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明確宣示中國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將會繼續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帶領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文章又說，香港是不能夠再亂下去，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還市民安寧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市区最低气温约22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显著转凉。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其实东区走廊一路通去东隧过海去九龙本来就已经很塞车的了。现在龙尾就一路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港中心的快线有交通意外。 东区走廊东行的龙尾一路是排到去湾仔交汇处的。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是封闭了，坚拿道天桥去北角和去中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喺管道中间。咁西区海底隧道咧，过去九龙都系比平日繁忙一啲噶。干诺道西去西环方向，干诺道西去西环方向，近住正街车多，龙尾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咁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方向都系车多啦，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嘅龙尾系过咗中星泳棚。在九龙方面，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劲多车，龙尾在尖沙咀东公共运输交汇处。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学段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受阻，出九龙方向的龙尾在大埔滘，去上水方向的龙尾分别就是大埔公路接近希尔顿中心，另外就是海福花园和沙砾公路近圆洲角。现在长青隧道和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仲是间封紧的，因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观景台都仲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葵涌货柜码头。所以长青隧道和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仲是间封紧的。提一提大家，机场快线由晚上10点钟开始至到尾班车只是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回服务，不过由8点钟开始列车将会不停青衣站，9点钟起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会暂停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喺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系违法嘅。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 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 我呢个睇法咧，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同意啦。我哋见到有啲人，就算佢同我哋嗰个意见系好唔同，但系佢系好坚持佢啲做法，我都应该去谂下，系咪其实佢都有啱嘅一面咧？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齐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体育方面，英超曼联又输一场，和坚城 系啊，唔该晒啊，梁丽勤咁啊，系啊嘛，红魔鬼近期连番失分啦，球迷都可以话冇眼睇噶啦。咪讲翻啲令人兴奋嘅消息啦，咁啊，前体育记者冯坚城即系我啦，会喺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钟上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手下留情，咪仲会同刘伟恒、梁丽勤同埋何铿猜翻几版添噶噃。 咁大家记住唔好错过啦，唔该晒坚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刚才讲到止暴制乱啦，同埋警方咧所使用武力嘅问题。嗱，当然即系政府佢哋喺记者会啊，或者其他新闻稿嗰度咧，都发放出一个信息噶，就系、是、希望咧市民同呢啲有暴力行为嘅人士咧系说不啦吓，或者用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就系叫做割席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睇到咧，譬如呢几日即系网民所 發起的和理 lunch 的行動咧，喺各區都有唔少人響應過。特別喺中環區咧，大家見到有唔少即係著住曬西裝啊等等嘅人士啊，一啲好明顯係我哋叫 OL 打扮嘅女士咧，係踩住踭高踭鞋咁樣咧出咗嚟嘅，戴住個面罩同埋攞住把遮咁樣。咁當然佢哋唔係做一啲嘅衝擊行為啦，做一啲嘅防禦行為啦。咁但係亦都睇到咧呢啲咁嘅行為咧，呢啲咁嘅反抗行為咧係。有一啲人士，即係唔少人士嘅支持嘅。咁但係另一邊雙咧，其實警方咧已經係視依啲咧係非法嘅行為啦。嗱，大家點睇呢啲咁嘅形勢咧？馮振超， 我諗咧就政府嗰個講法咧係一種口號式嘅，即係即係宣講啦。我諗即係我又唔用宣傳呢個字啦，我用宣講呢個字，因為點解咧？其實冇乜宣傳效果啊。即係因為咧，所謂割唔割席咧，其實我諗嗰個情況就係、是。如果所謂即係南黃之間，點解呢幾日咧就一去到一啲好民生嘅事情，譬如堵路嘅時候，大家會見到兩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打鬥啊，或者大家互相即係爭執不下咧。其實呢一種就係意識形態，根本上咧兩方面都好清楚嘅。所以你話要即係其實如果係黃嗰邊嗰啲，基本上好似你所講，即係中環有某一啲嘅即係 OL 啊，或者一啲嘅即係西裝不挺嘅人都會行咗出街，咁呢一種你話佢割定唔割咧？咁我諗好明顯啦。咁而政府我諗唔應該係流於一種咧，仍然係呢一種所謂嘅即係勸喻市民口號式嘅去同呢一種所謂大家意識形態唔同嘅人咧，就去即係分道揚镳，因為呢個冇乜大嘅意義咯，即係唔會有太大嘅效果喺度。而且人係複雜嘅，其實點解某一班人去選擇佢自己嘅政治理念？喺呢幾個月以嚟咧，成件事好似雪球咁樣滾下滾下，喺自己個心裏邊咧，令自己嘅嗰套嘅論述越嚟越穩固啊！呢一個先係最大嘅問題，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其實真係講得太多次啦，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係不能夠咧，即係再叫警察咧去做呢一樣嘢，因為其實基本上警察喺做咗咁多個月嚟之後，我諗原本佢都唔係咁憎一啲嘅所謂即係示威者嘅，但係而家。你見到佢哋，譬如最初大家互相喺度吵鬧嘅時候，你就即係形容警察為黑警，嗰邊就嗌曱甴咁樣。其實大家都唔理性咯，開始咁。而且我覺得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再係咁落去，係咪能夠解決到件事咧？絕對就唔係啦。 1872-31，大家點睇咧？聽張生先，張生你好，張先生， 喂，係喂， 係請講啊，張生。 我想講咧，今時今日由開始呢個行。導致示威行動一度至到演變成而家咁警民嘅衝突得咁厲害咧，全部係政府嘅責任。 嗯， 正如話周先你講啦，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兩咁多個月前已經同佢講要求嘅訴求，佢政府唔做，政府成日諗住自己做錯嘢唔緊要，佢就諗住想用翻以前嘅七一之前嘅佔中嘅問題拖，諗住用拖延嘅政法咧，有啲人咧。会啲民会反，即系会调翻转真你哋嘅示威嘅，即系谂住用拖延政策，政府用错咗，政府亦用错咗一种叫做用止暴制乱，一味止暴制乱亦都系错。嗱，你个止暴制乱只不过系我哋中国一国一制里边嗰种管治嘅方法，用喺我哋中国嘅国家嘅人民身上咧，你都可以用到。但系如果香港嘅资讯流通啊。人民都思想比較獨立啲嘅思考嘅，同埋事入嘅人民嘅開放咯，生活情開放嘅程度同埋嗰個邏輯咧，你係用翻一國兩制啦，用翻西方文明嗰種管治方式，溝通就政府讓步多少少，我唔係叫佢全讓步，讓步多少少，有得講。但是政府唔用啊嘛，佢用嗰种叫一国一制式嗰种，我哋中国嗰种专制式啊嘛。你专制式就系谂住香港只出政权，香港冇军队，警察咯。警察有枪有军有武器啊嘛，佢仲谂住净系用呢一样嘢，错噶。我讲俾香港政府听错，尤其是梁振英，你唔好挟天子以令诸侯，你嘅计划你成日都系想。拖香港人民落水，等啲香港市民扭转个形势，跟住咧就喺呢个选举里边咧，就希望扭转到 但係到今時今日，佢其實應該睇到扭唔轉，扭唔轉，但係而家就諗住再激啲，希望挑多啲嘢出嚟咧，就挑多啲，等啲市民激動啊，啲後生人激動咧，就希望攞個選舉咧取消佢。嗰、那個區議會選，其實香港個區議會取消咧，真真係唔好取消。 係 嗱，我反映到一個香港嘅，即係嗰個可以吸納普選嚟㗎啦。咁啊，反映到啲人民究竟係支持今時呢、這個對政府嘅不滿啦，定還是政府啲人民對呢、這個呢啲學生嘅行為不滿咧？嗱、就喺呢、這個就喺個區選裏面不如睇出嚟，大家願土復甦，亦反映俾政府聽。 明白。 你應該以後要點樣行條路？ 好多謝曬張先生嘅睇法。嗱，剛才講到即係市民嘅意見問題啦，亦都討論到咧政府係唔係都想用俗語講句就係叫大家咧同暴力割席啦。咁我哋呢幾日咧會見到咧有一啲咧叫做即係自發清理路障嘅行動嘅嚇。咁亦都咧喺呢個即係過程當中咧係有一啲嘅衝突啦。咁此外咧就係亦都有一啲嘅政黨就建議話要全民止暴。今日呢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呢喺记者会度呢就话对于一啲市民自发清理路障嘅行动呢佢表示感动。好啦，咁你感动完之后大家点样去评估去做呢啲行为会唔会令到个局面系带嚟好嘅影响啊定系坏嘅影响呢系真系帮助到清理嘅路障啊定系反而会带嚟另一种即系諗唔到嘅效果呢赵建春。 两种都有。兩種都會出現，即係你話感謝啲市民自己出嚟清路障。老實講，好多片睇落咧，你都即係有啲感動嘅。你正話話 OL 啊，中環咧，我亦都有睇個片咧，就係、是、啲女士穿住高踭鞋喺地下執磚，有啲西裝友又地下執磚咁。咁、你話 lunch hour 出嚟和你 lunch 咁，當然啦，對政府不滿嗰啲會出嚟啦。但係對而家嘅情況，即係接受唔到嗰啲，佢又唔會出嚟噶啦。咁所以即係嗰個又好難話作為一個即係民意嘅指標。咁或者真係投票嘅時候就可能有些少反應啦。不過即係就你所講話，不如全民去止暴，即係大家 有政黨建議 係啦，大家各自都要做。你而家其實咧，你會睇到咧喺有啲零星嘅反抗嘅場面嘅喎，即係譬如喺上水有啦，喺啲地鐵站有啦，喺大窩口嗰度有啦。即係我都見到有啲地方咧，有啲人咧開始即係忍唔住咧出嚟喐嗰啲拱啲欄杆。有啲係外籍人士添，我見到個片係外籍人士好，即係有個阿伯都好，即係憑一己之力都要拱開啲路障咁樣。咁即係話，其實咧，你話要全民去參與呢樣嘢咧，只係反映一樣嘢啫。點解要市民自己做啫？就是、因為我哋冇人幫啦，已經。我哋嘅政府即係已經冇咁嘅資源，冇咁嘅能力，或者冇咁嘅即係嗰種嘅意願啊，即係嗰種嘅魄力啊，係可以幫我哋咧係解決呢個問題。咁所以我哋而家即係有種叫自救啊，差唔多一種自救係有風險噶，隨時俾人私了啊，或者俾人掟個汽油彈過嚟啊，或者樓上掟啲嘢落嚟啊，都會有。啊！有啲人揸架車行過，想擁開個路障，即係爭啲命都冇埋嘅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要被逼到行呢一步嘅時候，咁你話係唔係即係我哋成個城市嘅悲哀啊？即係我唔會話好似佢咁樣話要感謝啲人咧，感咩謝啫？你幫下手啦，唔係要我哋自己啲人，要市民自己站起來反抗係嘛？即係真係要真係內戰啊，唔通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從呢個方面咧，冇錯，好多人好自發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幫手清路面，我覺得係即係呢個係值得非常之即係拍掌嘅。咁但係拍掌之餘，真真正正唔好將呢個責任推咗落由你哋自己市民自己整啦嚇，我哋自己政府就冇咁嘅資源噶啦，冇咁嘅警力噶啦，咁就真係好慘咯。 系，冯顺超简短好嘛？ 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方法嚟嘅，因为其实咧，叫市民参与呢一种系只会出现一种咧，即系有一个风险就系民打民啊嘛，绝对唔应该咁谂啊！ 問題，如果我哋去咗咁樣，以為就咁樣解決到個問題嘅話，其實我哋咪即係翻翻去，又係話我哋諗住用止暴制亂，其實呢個就係話以民制亂。咁但係其實問題係應該翻翻去就係話政治去解決今次嘅亂事啊嘛。 嗯， 呢個先至係嗰個根源啊嘛。即係唔係話因為咁樣我哋見到呢啲客觀嘅街上面嘅亂境，我哋就諗住清理翻去，清理翻去，另外一班人又走翻出嚟又砌翻，咁又嘈過，或者甚至乎出現就話越嚟越犀利嘅，譬如呢幾日。已經開始喺度燒緊呢一個紅磡海瑞嗰啲咁嘅監 亭，係收費亭。 我覺得呢一個就真係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話件事越演越烈咯。呢就係。 好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不如講講咧，即係呢個禮拜以嚟大家觀察到嘅一啲官員嘅表現啦。咁啊，包括咗咧就係有網民發起一啲堵路嘅行動啦，咁啊希望三罷啦。咁但係行政總管林鄭月娥咧就話即係唔會跌入呢個圈套，咁所以亦都最開初嘅時候咧冇宣布停課啦。咁後屘亦都係教育局咧係叫啲家長咧自行去決定停課，同埋要學校自行去決定嘅。咁然之後。到晏昼咧，就再出一份嘅通告咧，就正式话咧会系停课停到17号为止。另外一个咧就系有记者咧，前线记者佢咧就近日咧怀疑系患绿痤疮，因为佢系经过诊断嘅。咁呢个系人体咧积存高浓度二恶英嘅表征。咁但系当问到警方喂你哋嗰啲嘅催泪气体咧同呢个二恶英之间嘅关系嘅时候，咁警方嘅说法咧就系话催泪。煙燃燒咧就會釋出 CS， 但係只要有風吹咧，有水沖咧就會走噶啦。咁入邊有冇二惡英咧？佢就話唔係化學專家，唔知燒完出嚟咧，究竟係點？就係淨係知道咧，燒完出嚟就係 CS， 亦都話咧自己係機動部隊嘅教官，接觸 CS 嘅份量咧係多過任何人。但係到而家咧，佢都係冇綠痤瘡嘅。大家點睇官員嘅呢啲應對方法咧？1872321，轉頭傾傾啊！ 法醫研究所。如果遇到一啲你唔认识嘅事，你会点样选择呢？选择逃避、虚心发问，还是虚构一个答案欺骗自己呢？喺呢个没有真实、只有现实嘅年代，寻求真相系需要无比嘅勇气。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2019年投资市场瞬息万变，本地局势未明，2020年会不会出现近40年来最大的移民潮呢？ 今天移民呢只不过是一个心态的，你有些钱在外面有置业买了保险的，走不走就很简单。 一同今12月14号周末下午2点半举办一场2020投资研讨会，找来几位集团行政总裁汤文亮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的一同今节目内容。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罗马尼亚， 欧洲相信好多朋友都中意导游，旅游作者周圆圆都唔例外。继采游轮瑞士靓景游之后，呢次同大家分享罗马尼亚精彩自驾游。 呢次旅程相当热闹，有4架车嘅车队再加埋领航车一齐出发。圆圆会分享呢次20日自驾游，分别导游咗蒂米什亚拉、石比乌、著名陶瓷产地霍雷祖，仲去埋维斯克里村睇日出啊！ 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直播室咧，繼續有陳燕平、謝永春同埋馮振超喺度。嗱，頭先講咗啦，即係講一講官員嘅一啲近呢個星期嘅表現啦。謝永春。 唔係，你而家睇到依個禮拜幾個官啦，就算你計埋林鄭啦、教育楊潤雄啦，或者陳凡啦，甚至警務處日頭開記者會嗰幾位阿 Sir 啦，你從佢哋嗰個應對啊，同埋佢哋嗰個有少少叫做即係進退失據嗰個表現咧。其實是反映到我們的官員呢，真的在政治上的處理的能力呢是相當之低的。有關於即政治的帶來的各種的考慮啊、民情啊、民意啊、各樣東西那個拿捏呢，似乎他們是缺乏了一種的敏感度，變了很多時呢，即是從一個官很直覺地嘅咁，我哋譬如好簡單，或者我哋 我哋唔應該向惡勢力低頭，佢哋唔想我翻學翻工咩？我偏偏係要翻，辛苦啲我都要翻咁。咁但係可能真係係低估咗嗰、那個嗰種嘅破壞力，嗰種嘅影響力。咁嘅時候咧，就會令到成件事咧就變咗咧啲人嘅埋怨咧就埋怨咗落政府嗰啲你啲官員嗰度噶啦。係嘛？咁如果你話早少少當機立斷一啲嘅，唔好從呢個角度去諗。我而家俾風頭先，我明知你班友咧聽日咧搞到我所有鐵路開唔到，周圍掟汽油彈㗎啦。咁我咧就我俾風頭，我就係唔翻啦，係咪？咁當你唔翻得一日兩日三日，輪到家長可能會覺得調翻轉咯噃，可能嗰個風擺翻就話喂，我哋係咪應該都唔好？令到啲細路仔個個都冇學翻啊咁樣，咁你所掌握嗰個民意嘅支持度咪會高翻啲咯？所以我成日覺得佢哋喺政治手腕上邊咧，真係好缺乏一種嘅嗰種嘅敏鋭度啦。 馮振超， 我諗咧佢哋講嗰陣時咧，或者佢做決定嗰陣時咧，諗得唔係好周詳，再加埋咧就係其實佢哋唔係一個所謂即係有經過政治嘅操練嘅。政治操練嘅意思好簡單嘅啫。我見到一個咧，做咗好多屆嘅區議員咧，呢排佢去派傳單，佢係，但係佢兩三屆都係即係自動當選嘅。佢咧，我見到佢近排派傳單咧，佢驚嘅，佢驚面對人群啊，佢驚面對接佢嗰、那個嗰封嗰張紙嘅人嗰啲嘅眼光啊。咁呢個就係冇政治觸覺咯，冇政治 因為自動當選啊嘛， 唔就係冇 training 啊嘛，好簡單啫。特首話嗰、那個唔跌入陷阱。 嗯、 其實佢有冇諗過佢第二日就會開始就會叫人唔翻學嘅咧？如果有嘅話，佢第一唔會咁講噶。阿楊潤雄局長佢就話同打風嘅情況唔同，所以就唔能夠即係一相提並論。但係調翻轉頭講，佢又有冇每一區去睇一睇究竟邊一啲區係受嘅交通嘅影響最大，係應該有個別嘅處理方法嘅咧？又冇啊！然後第二日咧，佢又係宣布呢一個全港停課，咁咪又令人哋覺得好奇怪，就係話究竟你點解尋日嗰個邏輯思考同第二日唔同嘅咧？呢一種啊，其實嗱，示威者都有呢啲咁嘅尷尷尬尬場面嘅，例如今日嗰個嘅即係話放唔放行呢個吐露港，同中大學生會嗰個嘅即係大家嘅意見不同，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對待示威者咧，其實一般市民咧都會覺得佢哋本身咧都係一啲咧後生嘅人，亦都咧佢哋好老實講係啲烏合之眾，所以大家對佢嗰個嘅評嗰、那個嘅所謂評論啊未。同即係未必能夠同政府官員去作出比較，再加埋頭先你講嗰個嘅所謂二惡英問題，好簡單嘅啫。有啲人食煙食到70歲都冇生肺癌，有啲人唔食煙嘅都生肺癌。咁阿 Sir 係咪因為佢自己覺得佢自己聞得最多，就如果有事就應該係佢先呢？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一個普通嘅警員喺一啲非公開場合同人講呢一啲嘅理論就算啦。如果你話一個嘅警官，對住全香港嘅市民，對住傳媒，佢都係用呢一種咁嘅態度，咁唔科學去睇呢啲咁唔醫學，或者唔問一下啲專家之下去講呢啲言論咧，其實就真係令人好失望。 好快，最後想掉一條問題出嚟，各個院校被佔據嘅情況點處理咧？ 好難處理，你話最終一日如果群眾同埋學生會唔同一班所謂勇武嘅人割席嘅話咧，其實就冇得搞，因為如果你唔割席嘅話咧，喺外界望埋去咧，總之就成班都係黑衫人咧，我就會入曬你學生會嘅數噶啦。你唔可能話其實掟汽油彈嗰個咧，製炸彈嗰個就唔係中大學生嘅，嗰、那個就唔知邊度嚟。喂，我哋唔會原諒你。老實講，係你叫佢入嚟噶嘛？咁唔該，你叫翻佢走咯。如果你認為佢破壞緊你間學校，佢話破壞緊咩第二家庭咁咩嘅咁愛嘅母校，咁你唔想佢破壞，你咪叫佢走咯，係嘛？但係如果你話我一日都唔割席噶啦，我仲而家即係嗰日嗰。今日嗰女仔嚟訪問嗰個咧，我真係戥佢有少少，我真係戥佢有少少可憐嘅。嗰個係學生會嘅 學生會嘅外務副會長。 係啦，我真係有少少同情佢，因為佢又唔講得話割席，但係咧佢又冇原來咧佢根本就冇得揸主意，係人哋揸曬主意。開記者會都唔騷你啊，開完記者會先話聲你知嘅咋。咁所以即係我覺得要解決嘅第一步，唔該我哋嘅青年學生，你同一啲勇武嘅所謂暴徒咧，唔該你割一隻先。 我的看法就是我、即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呢，即、我们这种年纪的香港人呢，即我觉得、我自己只能够代表自己的看法啦，就是我希望呢全这件事可以和平解决。而第一步呢，我希望呢全部的学生呢，无论是不是讲校都好，哪个校都好呢，都应该呢、立即撤离、绝对不可以再是占据校园，因为现在的情况相当之危急，亦都不知道呢、警方方面呢会用什么措施呢去解决件事。所以这个呢是对人身的安全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危险。我不觉得年轻人在这件事上面呢是应该继续因为去即是留守校园呢而去跟警方去作一个的对抗。因为这一样东西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已经很危险。